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外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来自德国的乌铎·魏格尔特和来自克罗地亚的薛兰·约纳科维奇，是由孔杰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魔法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弯牙和野兽。住着一只小白兔，它的名字叫万雅。有一天，小兔子万雅独自出门去玩，一路上它看到好多新鲜又有趣的东西，简直兴奋极了。直到它想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得太远，已经迷路了。万雅十分着急， 啊，怎么办？怎么办？找个人问问路吧。 这个时候，有个红红的身影沿河远远地走了过来。 哦，可惜那是一只狐狸， 长着尖尖的嘴。 万雅哆嗦起来，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就警告他一定要离狐狸远一点。不过现在狐狸走过来了，万雅反正也逃不掉了，他就壮着胆子跟狐狸打了个招呼。 嘿，你好，请问您知道我的家在哪儿吗？ 狐狸盯着万雅，眼珠转了转。 我也很想知道，你肯定不是一个人住，对吧？ 万亚想了想说， 不是，我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和99个兄弟姐妹。 狐狸听万亚这么说，眼前一亮，马上就说， 是这样啊，那好吧，我们得尽快找到你的家。 其实这个时候，狐狸的脑子里已经想到了100只烤兔子。就在狐狸打算帮万亚找家的时候，大灰狼路过了。他一看见万亚，就忍不住扑了上去。狐狸赶紧大喊一声：“ 哎，住手！” 大灰狼吃惊地看着狐狸。狐狸马上跟大灰狼解释：“ 这只可怜的小兔子迷路了，我们必须得帮它找到家。他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99个兄弟姐妹都在家里等着他回去呢。” 大灰狼明白了，有这么多的兔子，这个嘛。 于是他冲狐狸眨了眨眼睛说， 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小兔子万亚，赶紧想一想，你到底住在哪里？哎呀，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可是我也想出把力帮你找到家。 于是万亚和狐狸和大灰狼一起上了路。万亚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狐狸和大灰狼。其实万亚特别害怕，但是他心里清楚，绝对不能让那两个家伙看出来。他们向前走了没多远，在拐角的地方突然闪出了一只大棕熊。他很不屑地瞟了一眼狐狸和大灰狼，然后喊道， 都给我待在那儿，这只是我的兔子。 他把熊掌高高的举起来，想要拍向万亚。狐狸大喊一声， 住手。 棕熊不明白，狐狸又向他解释了一遍， 这只可怜的小兔子迷路了，我们正在帮他找家。他家里有叔叔婶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99个兄弟姐妹呢。 原来是这样。棕熊明白了狐狸的意思，就慢吞吞地说， 那行，我们就帮这个小家伙找到他的家吧。 于是万亚找家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只棕熊。他们一路沿着树林往前走，万亚在最前面，然后是狐狸，然后是狼，然后是熊。万亚心想， 我该怎么办？现在又多了一只棕熊，看来想要逃跑是没戏了。要是他们不跟得这么紧就好了。 他们走啊走啊，穿过森林，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墙里面就是农民的房子。狐狸看起来有些不安，因为这道墙里面有一只大狗，它是这座房子的看家狗，名字叫波波。狐狸跟波波打过一架，于是狐狸就轻轻地他们这几个人一直蹑手蹑脚地溜过农庄，幸亏没有遇到大狗波波。他们继续走，不过走着走着，他们就遇到了一伙强盗，黄鼠狼、狗欢、臭鼬和舍利。棕熊可不愿意跟这些家伙一起走，可是这几个强盗却非常乐意， 们一直不停地说，他们都很同情小兔子万雅，而且他们很关心万雅最后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棕熊建议说， 不然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到底找到没找到吧。 舍利一边在石头上磨了磨自己尖尖的爪子，一边说， 这可不行，我们都想亲眼看着万雅回到自己的家，这样才能放心，不然他再迷路那可就更糟糕了。 于是这个队伍里只好又加上了四个强盗，他们继续向前走着。现在万雅完全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回到家。可是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身后这群野兽的兔子都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终于狐狸有些不耐烦了，他问万雅， 我说走了这么久你还没有想起回家的路吗？ 万雅想了想，他突然有了一个点子，于是他停下来，鼓起所有的勇气，大声地对后面的这堆野兽说， 告诉大家，没有，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家在哪儿了。说实话，我根本就不认识这里，我肯定也回不了家了。你们只能拿我来填饱肚子了，而且对于你们来说，一只兔子实在是太少了。那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到底谁来吃掉我吧。 这一下大家都生气了，棕熊不满意地说， 都怪狐狸，要不是他的鬼点子，我们也用不着跟着这只兔子穿过整个森林。 舍利说， 好吧，有一只兔子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点儿。 狼一巴掌拍在了地上，啪， 这么一只小小的兔子，用不了一分钟我就能把它给吃掉。 臭鼬说， 为什么是你吃？我还在这站着呢。 黄鼠狼也嘀咕道， 还有我，你们谁也别想把我给落下。 狗欢笑了起来， 啊，想什么呢，这只兔子显然是我的。 就这样，这群野兽啊就吵了起来，谁也不让着谁。小兔子万雅就在一边看着，他突然打断这些野兽说， 这样吧，我现在开始数数，数到三，你们当中最厉害的那个就把我吃了吧。我开始数了。 接着万雅开始大声地数数， 一、二、三。 野兽们愤怒地扑到了一起，棕熊冲向了臭鼬，舍利和大灰狼抱在一块儿，黄鼠狼扑倒了狗獾，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打成了一片，叮当咚哒。哇，这个乱七八糟的场面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万雅连想都没想就头也不回地溜走了，他向着农庄跑去，跑啊跑啊跑，可是狐狸突然从一群野兽当中跳了出来，冲向万雅，一把按住了他。 你真狡猾呀万雅，可是狡猾的还不够，你看我今天要一个人享受这份兔子晚餐了。 小兔子万雅吓得浑身发抖，就在狐狸正要对着他的脖子咬下去的时候，突然从背后冒出了一个声音， 汪汪，住手。 原来是看家狗波波，他 正好在房子外面巡逻，就看到了豌鸦和狐狸。 看家狗波波对着狐狸咬着牙齿说： 哇，我们俩之间还有一笔账没有算清楚呢。 狐狸有点害怕了，他赶紧说： 我就用这只兔子还账吧。 波波说： 不行，你至少得挨上我的一顿揍。 万呀可不敢等他们俩商量出结果来，他趁狐狸一松手，噌的一下就跑掉了。他像风一样穿过田野，钻过森林，越过灌木。突然万呀发现自己已经在家门口了，他小心地回头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任何野兽的影子。这时候兔子爸爸从家里跳出来迎接他，他叫着： 哎呀万呀，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你到森林里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啊？ 万呀放心了，他想了想，抖了抖耳朵，然后对爸爸说： 没有啊，什么都没发生，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 其实万呀在心里想的是，刚才遇到一堆野兽并且成功逃跑的故事，就算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你还嫌我吵？ 哎呀，现在我不嫌你吵了。 你听听。吵死了，小熊姐姐，看来我得给他写个条， 看来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我得敲门了。 不，我要给邻居的王奶奶打电话，她不是咱们小区居委会的管理员吗？ 哦， 我得跟她说，自从我们邻居家搬来一位歌唱演员之后，我再也没有睡过觉了。 我觉得更有效的方法是，我在镇上跟他比一比。 好主意。 哈哈，来吧。 你开始唱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长耳朵，你听听人家唱的声音有多大。 行了行了，我也行我也行。 啦啦啦啦啦。 再大点。 啦啦啦啦啦。 再大点。掏耳朵，你的脸怎么变得这么白呀？哎，掏耳朵，掏耳朵，你醒醒，你醒醒，掏耳朵！ 不行的话，还是咱们俩搬家吧，我怕你再唱下去就没气儿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呱呱的家里，爸爸很喜欢各种小动物，也特别喜欢研究鸟类。所有常见的各种小鸟，爸爸都能够说得出鸟类的名字。有一天，他带回家来一只鹦鹉，他告诉呱呱说，这只鹦鹉啊，已经处理过了，它能够学人说话，而且在别人手里据说已经学了一部分了。现在呢，呱呱，你可以每天教它说话了，你要看一看这个鹦鹉能不能跟你学会。 呱呱特别开心，每天一没事儿就开始逗鹦鹉，让鹦鹉跟着自己练习说话。一段时间之后呢，果然有奇效，小鹦鹉真的开始和呱呱说话啦，还模仿着呱呱的声音，甚至学得惟妙惟肖。有一天，呱呱对着鹦鹉说： 小鹦鹉，跟着我说，我会走路。 我会走路。 鹦鹉就跟着说，呱呱得意得不得了，他就叫来了爸爸和妈妈来做他的见证。于是，当着爸爸妈妈的面儿，接着又说： 小鹦鹉跟我学，我会说话。 我会说话。 鹦鹉说的惟妙惟肖，呱呱妈妈乐得合不拢嘴。呱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对妈妈吹牛说： 我说什么他都会学，不信你听着啊，小鹦鹉跟我说，我会飞。 没想到鹦鹉在这个时候说： 拉倒吧，呱呱吹牛。 呱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直拿着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所以呢，妈妈就为他报了一个兴趣班儿。自打那个时候起，画画就成了呱呱业余的一个非常好的爱好。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就喜欢画一画。但是因为他还小，画的东西呢，实在是让人难以识别。有一天，呱呱正在那里认真地涂涂抹抹勾勾画画，妈妈看在眼里走过去问呱呱说：你在画什么呀？ 我在画天上的神仙。 妈妈听完之后故意逗呱呱继续往下说：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神仙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呀。 哦，那没关系，等我画完了他们就知道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红黄蓝守城国际幼儿园的季浩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摘果子。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阿姨来摘果，七个花篮手中提，七棵树上结七样，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摘果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阿姨来摘果，七个花篮手中提，七棵树上结七样，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欢迎大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呢。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啊，明天见。